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和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48集。 青龙岛有前后两山，后山之巅，海涛与密林遥遥相对。一道人影飞快地穿行其间，几乎化成了一阵风，直奔崖边而去。只见他脚尖在近乎直上直下的山崖边上轻点几下，继而腾云驾雾似的攀爬之上，看准了崖边一株无花无叶的枯草，一把便连根拽下，随即一个翻转，他五指插入山石，手臂一带，便将自己甩上了山坡。此人身法飘逸的几乎有些漫不经心，落地时方才显出真容，竟是个15、16岁的少年。他回头扫了一眼落日山崖，似笑非笑地转身快步射击而上。直到这时，一早守在枯草旁边的巨鹰才反应过来自己被人截了胡，当即嗷嗷乱叫一番，气成了一只炸毛鸡。然而气归气，这畜生伶俐得很，仿佛知道来人他惹不起，犹犹豫豫地在原地逡巡片刻，到底没敢上前追。只这么一会儿，那少年的身形便已经隐于密林中，再不见了踪影。突然密林中传来一人长啸，巨鹰受惊，腾得飞起离开悬崖，其他几声笑声纷纷响应，在密林中形成合围之势，显然是有备而来。林间群鸟直冲霄汉，呼啸盘旋，又四散而逃。那少年听见神色不变，他仔细地拍去枯草根下的泥土，将它收入怀中，将手中一把平平无奇的木剑转了两圈，啧了一声， 阴魂不散。 原来这少年正是程潜，匆匆五年如弹指一挥，昔日稚子已经长成了翩翩少年，且幸运地应了当年温柔乡中大师兄初见时所赠寄语，果然并未长残。眨眼间，密林中已有四五个人将程潜团团围住，为首那人其貌不扬，面如黑炭，正是张大森。张大森上青龙岛之前，真元已经有所小成，因此在散修界一直颇有名气。他是一手双头戟，心气本就高傲，整日里还有一群不成器的散修没完没了地捧他的臭脚，于是变本加厉地翘起尾巴。 又是你这小子！ 这五年间，张大森与程潜的积怨非但没有解，反而愈深了。一见程潜就不禁咬牙切齿， 识相的将东西交出来。 程潜双手背在身后，木剑垂在身侧，有一下没一下的在腿上轻轻敲打，脸上恰如其分的露出一点听不懂狗在吠什么的困惑。张大森其人一向擅长张牙舞爪，若是别人与他对骂，他心里还能好受些，可是每每对上程潜那一脸无动于衷的四大皆空，他都感觉自己能活活气出两撇胡子来。与张大森同来的一人对着程潜冷笑道， 哼，小道友，你若是聪明，就快点将乌篷草交出来，要是硬不低头，我们也只好不客气了。 闻言，程潜立刻转向他，只见那少年端平木剑对着那说话的人恭谨有礼的一低头，抱拳道， 不敢当，指教。 这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态度，让围着程潜的几个人对视一眼之后，立刻默契十足的一拥而上。这几人一出手，便清晰地分出了主攻的、辅助的、偷袭的与包抄后路的等等角色，而程潜应对起来竟也毫不慌张，游刃有余。显然对于这种围殴，双方都已经算是轻车熟路了。 那张大森双头戟横扫出一团罡风，将程潜牢牢地困在其中，后面三人紧跟着压上，最后一人绕到程潜身后大喝一声，长刀顺着程潜的脊柱直上直下。程潜头也没回，只见他手中木剑如灵蛇，一卡一别间分毫不差地压制住了那偷袭者的手腕，接着他整个人以此为支点翻腾到了半空，木剑上被对方大刀削下来的木屑受他尽力所击，碎钉一样崩开。张大森等一行人连忙躲闪，配合顿时有些乱。程潜趁机在三个人气感封锁中抓到了一条缝隙，只见他抬手攀住了树枝，纵身一跃，衣袂翻飞，仿佛一只鸟自缝隙中直上。张大森等人本能地往上追，只是轻身功夫没有程潜灵巧，反应过来以后，几个人发现自己已经和别人拉开了先后。仅是这一瞬已经被程潜抓住了，只见他一招朝卷有清风，登时在树梢上掀起了一阵喧嚣，枝叶哗然。张大森双头戟无处施展，首当其冲被迎面扇了一道剑气，接着程潜不顾一手拿降魔杵的人法器追击，从当空一跃而下，落地顿时高速直行，同时一掌拍向了大树根部。有道是树倒猢狲散，上面住着程潜打的几个人来不及撤退，便发现脚下已经是大厦将倾，忙连滚带爬地滚了下来。等他们从密林枝叶中挣扎出来的时候，那程潜早已经在数十丈之外，眼看追不上了。远处程潜拂过沾衣的小叶，客客气气地朝张大森拱了拱手，仿佛是叨扰多谢指教的意思，而后身影飞快地融入夕照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这些年扶摇派就这样在青龙岛上扎下了根来。比较幸运的是，那孜孜不倦企图找他们麻烦的周寒正作为护法，只是第一次讲经堂上出现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出来碍过人眼。讲经堂两大护法，一个唐晚秋来自木兰山，另一个周寒正也不是出身青龙岛，只是此人的来龙去脉比唐晚秋更加隐秘些，便不是含冤之类的能够打听到的了。唐晚秋是先是将开始才敢在与严征明他们同一批抵达青龙岛，那周寒正来的却比他还晚，并在第一次讲经堂过后隔日就匆匆离去。此后上高台讲经的大能多半十分自持身份，上去只说自己的，说完就走，并不怎么搭理台下这些三教九流的散仙。严征明彻底吸取了来路招摇的教训，此后讲经堂开班的日子，他们基本天不亮就一同过去，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彼此之间也不打闹交流，各自打坐刻符咒或者是看剑谱，等着别人来。等这一堂课结束，又会悄无声息地结伴离开。久而久之，扶摇派终于逐渐被不相干的人淡忘了，几个少年也几乎成了透明人。哦，当然只除了程潜。程潜渐渐地很少在公开场合下与门派的师兄弟们一同露面，他几乎都是独来独往，他未能羽翼丰满，保护不了整个门派，便只好不动声色地将别人对门派的敌意都拉扯到自己的身上，一力担了。这年年前，严征明还雇了一条大船，将大部分的道童和小月儿他们这群长大了的小姑娘们一起送回了严家。他们毕竟都是凡人，一生青春年华不过十来年，虚耗不起，只有少数几个如雪清、者石等人愿意留下来陪着他们一同走上这条漫漫长生路。这样一来，原本拖家带口式的扶摇派 几乎人去楼空，几个人干脆搬到了一个院子里，真真正正地开始清修。青龙岛上没有四季更迭，光阴如掠，身在其中的人也会时常恍惚，若不留心，根本不知道外面又过了几个春去秋来。五年间，严征明和程潜几经商讨，最后终于完完整整地将扶摇木剑还原誊写了一遍，将其传给了李云，又由李云传给了韩渊。不知是学不如教，还是严征明心绪几变，终于渐渐沉淀了下来。他在扶摇山上蹉跎了八年，才学会了不到三式的剑法，终于在青龙岛上融会贯通了。水坑也从个牙牙学语的幼儿长成了一个小姑娘，可能是因为她还未破壳的时候就遭逢过大难，这个丫头的脾气也不知道是像谁，十分不慌不忙。自从能开口说话开始，水坑就再也没有哭过，遇到什么事儿，她都会大着舌头不急不赶地跟着师兄们掰扯，并且不知道从哪儿悟出来一招喋喋不休，这招屡试不爽，只要他能把某个师兄说烦了，最后总能达成愿望。对此，他的师兄们私下里讨论了数次妖后的神秘血统，一致认为那妖后没准是个八哥变的，不然怎能下出一个这样鼓噪碎嘴的蛋。程潜揣着那长得像枯枝一样的乌篷草回到了院里，刚一在院门口站定，他的脸色不由自主地扭曲了一下。他在树上的时候被张大森一伙人里拿降魔杵的那个在后背上抽了一下，当时没顾上躲避，恐怕此时背后已经留下了一条蜈蚣青，稍一扯动就疼得不行。程潜本想回头看一眼，结果一扭脖子，他那后背就要跟断成两截似的，只能暗自庆幸这天穿的衣服颜色深，还能遮掩遮掩。然后艰难地调整了一下姿势，程潜略有些僵硬地进了院门。只见小水坑正愁眉苦脸地站在院子里，有人在他脚下刻了一圈符咒，画地为牢地将他圈在了其中。那细细密密一笔不肯多的符咒，多半是大师兄的手笔。在教导师妹这事儿上可以看出，掌门师兄他是严于待人宽于待己的一把好手。水坑脖子上挂着一卷符咒，正是当年让他的师兄们欲仙欲死的清净经，此物真是代代流毒后世，源远流长，据说韩渊现在看见都会觉得脑仁疼。 三师兄， 水坑见了程潜如见救星， 三师兄救命啊，三师兄。 程潜扫了他一眼走了过去。 你二师兄在房里吗？ 水坑满怀期冀连忙点头。 在那二师兄他都。 不远处一间屋里传来李云的声音。 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你又干什么去了？ 没什么。 程潜应了一声，没管水坑，转身往屋里走去。水坑带着哭腔在他背后大叫道。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